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在回去的路上，他问了傅志一句， 是你的话，这案子你会怎么办？ 傅志只是懒懒地靠在靠背上，瞄了他一眼。 不是我，我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车里变得有点沉默，新建视线一直看着前方的路，路灯在夜幕之中晃得一切都很不真切。行人走得很匆忙，似乎没什么人多去留意身边的事情。但是这社会上的关系就是如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起来有些冷漠，却也不失为一种自保的手段。新建记得在地方检察院的时候，有人问过他，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不会选择做一个检察官？ 当时他的回答非常的干脆， 会。 他不擅长后悔，更不喜欢后悔，要么不做，只要他决定了，就一定会走到最后为止。而旁边的傅志只是在这片沉默中安静地看着窗外的路灯，欣赏着灯火阑珊，眯起的双眼中感觉众生影影绰绰。在检察院的门口，新建和傅志遇到了被害人的家属，是那个女大学生的父亲。经过门卫的介绍知道，他俩就是他女儿案子的办案员，抱着他俩哭得歇斯底里。周围的人都驻足在门口看着这一幕，有好奇，有打量。新建几次去搀那位老父亲都没有搀起来，后来是傅志跟门卫一起才勉强把人安抚在门卫室的椅子上，倒了一杯水，新建半蹲在他面前承诺， 老人家，我答应，我一定还你女儿一个公道。 这句话太多人说过，电视上甚至都快放烂了，但是当时在傅志的心里却觉得这一句话压得他的心口几乎喘不过气。眼前被害人的父亲老泪纵横的面容和新建的侧脸似乎是端在一个水平面上，如同重叠的人生一样，显得很不真实。案子进入到了一个死胡同。回到院里，新建在办公室看了整整一天的卷宗，其实仔细研究的话会发觉到很多的疑点，但是正如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结案报告，一个案子在审理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傅志临时被王姐叫回去帮忙了，到了归档的时候一个人也实在忙不过来。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同事好奇了一下案件的进展，傅志塞了一口米饭看了旁边人一眼， 你来帮忙吗？ 瞬间对方的脸色有点僵硬，他笑笑， 来帮忙我就告诉你。 现在院里对这个案子的态度他猜也猜得到，同系统之内是没有什么秘密的。一个案子内情有多复杂，即便其他人了解不到全部，肯定也会听说了一些，而因为办案员是新建，就显得更微妙了。冷眼旁观的有，准备落井下石的也有，有些人等了很久，大概就是为了等一个机会。无论是针对新建的，还是针对处长，甚至是检察长的，这案子最后肯定会牵扯到很多的关系。目前唯一能肯定的是，雪中送炭的肯定没有。傅志一顿饭吃得很快，趁着饭菜还有，他帮新建也打了一份，直接送到了办公室。推门进去的时候，新建没回头，大概是没听见，他还在看着卷宗，非常的专注。傅志把饭放在了沙发前的小桌子上，没吭声地坐了下来。他对新建的第一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大概是在晨会上，处长介绍了一下新人，前面说了一堆的形容词，到最后也只对他的名字残存了一点记忆，之后一直没有打过交道。 第一次真正接触大概是新建提讯六个犯人被安排在了一天，当时处理没有其他书记员了，他就被临时抓了包。车上他知道新建一天要提讯六个的时候，心里笑了一下，倒不是说幸灾乐祸，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悲催。但是新建的态度很不以为然，一路上他都在反复地看着手上的预审口供，到看守所的时候问起问题毫不拖泥带水，切入重点之后绝不多留一句废话。那天他们加班到六点多，结束的时候新建非要请客，也没选多铺张的地方，就检察院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两人是校友，就是聊了几个还有点印象的教授和同学，虽然有点强作熟人的嫌疑，但是一顿饭吃的倒也还算是愉悦。从头到尾新建没有过半句抱怨，正如最初处长对他的夸赞，自信严谨，不免有点骄傲和目中无人，但是尚在让人接受范围之内。傅志相比新建总是沉默很多，对方提到什么他也就是附和的点点头，不多做评价，也不怎么提起自己。他也知道对方不需要他说太多，就检察官这样的职业来说，新建长得很符合大众的需要，端正大气，隐隐有股强势的气场，说话做事都带点不容人质疑的控制力，跟傅志俨然是截然相反的两个典型。所以谁也没想到新建会从那天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开始喜欢拉着傅志做这做那，吃饭下班甚至周末看电影，因为反正是俩单身，经常复制是周末一大早被他砸门给砸起来，然后睡眼朦胧地被抓着左逛右逛，最初还骂几句无聊，后面连骂都懒得骂了。在外人眼里看他俩的关系难免有点奇怪，不过其实复制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看着新建审阅卷宗的侧脸，坐了一会儿开始觉得犯困，干脆就把眼睛闭上了。直到他睡着了，新建才转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视线又移回手上的卷宗。傅志大概睡了能有一个小时，醒来的原因是感觉到脖子后面被人捏了一下，他几乎是抖了一下，猛地睁开眼睛，面前新建的距离让人有种压迫感。傅志皱了下眉，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捏人脖子？ 是新建的一个习惯动作，力气不算太大，但是刚好能酸到人皱眉呻吟的程度。新建扬眉笑笑， 习惯。 每次捏的时候傅志都会缩成一团，那种莫名的反应让他觉得很有趣。拍了一下傅志的肩膀，他示意对方站起来， 去趟分局。 傅志揉了揉有点僵硬的肩头，打了个哈欠， 找庄一伟？ 你怎么知道我是在找庄一伟？ 新建挑了下眉， 前阵不是都得地下党接头吗？ 第一次还搞得跟拍电影一样，新建没忍住笑了。去分局两个人都要车了，司机照理还是新建，在开车门的时候傅志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检察院出门开的车都要挂着警察，这年头。 他都忘了有多少次走路上被大妈大婶阿姨揪着让他找猫找狗这种事了。最初院里发的那套大衣都是警察的，因为在外面办公的时候检查两个字多数地方都不认。新建看着车盖上那硕大的两个字， 没办法，人家通俗。 就检查两个字还常年被人写成检查呢，出门还遇到过非要他出示侦查证的情况。到了分局，新建他们说要找庄一伟的时候，其他人的反应都有点怪。一路到了刑侦队的办公室，进门就看见庄一伟在收拾东西。 有任务？看起来不像啊。 庄一伟回头看见是他俩，笑了笑。 不是，被调了。 调职书还在桌子上，傅志扫了一眼，是一个非常犄角旮旯的地方。庄一伟顺手写下了一串数字，撕下来交给新建。 你去档案室里找钱真，调这份档案。 他看着新建扫了一眼，补充了一句。 里面的档案和资料是巫师国那个案子最原始的那份，我已经交了报告。之前是我把编号搞错了，前阵子归档的时候才找到。 傅志皱了下眉， 你被外调就是这个原因？ 庄一伟没说话，只是笑笑。然后就在这时候，门外钱真突然冲了进来，越过新建和傅志，一把将庄一伟推得后退了两步，才勉强站住。不顾其他人的反应，他抓着钱搭档的衣领。 我操你大爷，庄一伟，你故意的是吧？之前非说档案被搞错了，怎么查你都不承认，现在鬼使神差的一归档就归出来了，你是当我傻逼还是当上头傻逼啊？之前我问了你那么多遍，你为什么不说？ 被他吼得眉毛拧在一起，庄一伟挣扎了一下，想把钱真拉开，不过对方显然完全不准备配合，发觉无济于事之后，他叹了口气， 我真的搞错了。 眼底很无奈，掩去了那抹清亮的笑意，